各位，上次讲到喺和平谈判地点两国嘅边境线上，呢晚东方军内有人讲夜话。 请问长官，我哋系野战军，嚟到呢度变成咗特种兵，专门保护谈判代表，日日都唔使训练，得闲到冇事咁样，日日有得食，食得鬼咁好啊！唔知对方嗰啲北方国嘅士兵会唔会有咁好食好住嘅咧？ 长官被问啦，就暗暗好笑啦。佢自己喺度谂，国境线上嘅军事食得饱咧，就唔容易变节越境投降啊嘛。而家被问嘅长官就笑笑嘴答咯， 呢层啊， 佢哋系北国。北国嘅军事就实冇我哋东国嘅军事食得好噶啦。 军事又问啦，请问营长啊，嗰日喺国境线度，我用千里镜远处瞭望北国，我睇见嗰个形状好似一副大木棺材咁嘅嘢。奇怪噶，嗰张大木棺材咧，自己识行走啊，我都唔明系咩东东嚟嘅。 习惯大声讲嘢又唔停顿，笨头笨脑嘅军事又越讲越大声，双手上下舞动添，好紧张咁又话啦：， 嗰副会走嘅大木棺材啊，好富落啊，堆放到好多战死嘅军人同饿死嘅民众嘅，仲有啊，用巨大木棺材运送死尸啊，够晒方便啦，系咪啊？ 一班行住要苦中沉落嘅众军人，趁此机会讨好长官，争讲快说话。面对见多识讲、坐住吞云吐雾、吹烟饮茶嘅营长，营长听咗咧又哈哈大笑咯。 哎呀，你哋冚都系山卡拉嚟嘅，未到个平原地带同醒呢。嗰啲走得飞快长大嘅方圆形木屋呢，唔係大棺材，係汽车啊。有四隻铁车轮，名叫汽车，里头呢有好多凳坐嘅添。人坐满啦仲可以企㗎，装到好多人㗎。跑路呢有我哋骑兵咁快㗎喎。你哋开口死尸，埋口又係死尸。嗰啲汽车呢是专门装活人的，要有钱才有得坐。而家到处都有死尸，死人就多过活人。嘿，啲死人啊，沤烂咗啲肉啊，冤斑难臭，几难闻啊，人见人怕，系嘛？而家未死嘅人醒目咗好多啦。无论喺边度，活着嘅人呢，佢哋都知道处置死尸嘅好方法嘅。边度有死人啊？就地挖个坑，被啲泥土拥埋啦，咪等于天下本无事，万物归土啦。 咁经过大谈死尸之后，营长自己都忍唔住阴阴嘴笑啊。 话埋俾你哋知啦，世界系好特别嘅，活着嘅人呢命如蚁箭，一钱不值，死后呢就更加冇人会要㗎啦。嘿，另外一样系黄金，在世上人人都想抢住要啦，系咪？钱财不可露眼啊，所以两样嘢呢最适合入土为安，系咪？ 有见识嘅营长一番话，引到人人哈哈大笑。接住又有人讲啦：， 嘿，做我哋呢一行嘅，人人都想二得一日，等一年。不过时光啊，从来都同所有人作对嘅，专要折磨两种人。当人们越是寂寞难耐的日子，时光就会转得最慢，实行要人人都度日如年。当人们感到快活好时日那阵，时光又会立即加快。人们最快活最好的那阵，时光就会立即跑得最快，快到瞬间即逝。 众军士大叫妙啊，咁咯。营长接住讲啦， 喂，时光呢样嘢呢就非日则夜嘅，从嚟冇日与夜同时出现过啊，迫使世人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讲到呢处，营长就睇下手表，哦，无惊无险又到终点，时间到，散堂，快啲瞓觉。嗱，大后方离国境好远，而家又见有人唔按规律要去瞓觉，夜深沉嘅呢度，喺外睇呢度咧，四围有好多极其牢固建筑物林立，再睇咧。又见到处甚多锋利大殿嘅粗刺铁丝网团团围住，好多光哨，众多孔武有力巡逻哨兵，人人有凶恶相貌，手持轻型快打步枪，日夜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对所有犯人若有半点犯规，会立即开火射杀。听讲呢度啊，每月死人无数。众多病死、受刑折磨死、死人众多，冤魂无限，是自然的事咯。呢度死一堆人，好像死只蚁咁平常啫。咁呢个地域讲落咧又奇噃，虽然有树木草地，但天上会飞嘅大小雀仔同老鹰，以及地下嘅蛇虫鼠蚁，历嚟唔敢进入呢度嘅。点解会咁样呢？到而家都冇人明白。奇怪的无声之静，成特别莫名其妙恐怖阴森。而家是更深夜静，又见一座死囚犯监仓里头仲有啲灯光。啱先听闻一堆铁锁匙声响过之后，接住又见狱警解开一个死囚犯的沉重铁脚镣，两个凶神恶煞的狱警押住犯人进出监仓。两刻钟之后，一个四肢得到自由的死囚犯人而家押送进入监狱长办公室度。死囚犯人突然变成座上客，仲有奇怪事啊！宽阔的办公台上摆着三炮台外国香烟，仲有美味香咸甜适中、红得发紫的牛肉干片，以及糕饼、点心、花生之类的食物。好快又有人送上香气四溢著名外国石栏红茶。算嚟算去前后未到一个时辰，本来手脚带重刑具的死囚犯人而家受请到达阎罗王办公重地坐住，本应高兴的死囚犯人面上未见有一啲表情。呢时犯人的心諗，哼，我知而家系我马某人嘅死期到啦，你哋使唔使搞啲咁高嘅享受啊？咁样做作，等于要再一次折磨犯人嘅灵魂，告诫我死落九泉，唔使再告状咁啫。今日嘅阶下囚马侯爷内心明白啊，呢度所有送食物嚟嘅人，以及而家身边嘅狱警。他们个个都是军方派来行刑队的刽子手，变成阶下囚的人没有说不成立的罪名的，眼前已经清楚明白命运之神安排马某今晚就要一前一后同从前被自己先落手铲除的龙虎山国王六黑松在阴间汇合咯。眼前台面摆住各种最香气诱人、最好食嘅食物，当然又系世界上最毒嘅食物啦。而家两只耳仔好似听到有人讲嘢，马海啊，人嘅死生富贵有命由天，今晚嘅死系注定嘅，摆喺台度嘅食物。就算你阁下唔点唔食，等于要自寻死得更辛苦。你系无法幸免呢场危难嘅。而家坐住唔喐，孤灯独影，要告别人世去阴府嘅马侯爷啊，伤心到咩咁啊？啱啱想到呢一层咧，当堂眼前一黑。成个人突然间就即将发低，嘿，好在反应算快，本能地振作，双手急急揸住两边，先至再次坐稳， 又恢复翻啱先呆若木鸡嘅尊容、半开眼嘅模样。又谂起呢度系人间地狱啊！呢种地方啊，历嚟系死一样静得可怕。点解啲人时两耳听见外边有人讲话嘅？细心听下，啊，冇错冇错，冇听错。确系有人细声同讲一句话，监狱长快到啦。接住又讲，监狱长到。啊，我明啦，我明啦。原来监狱长要亲自监督行刑队喐手。呢阵时嘅马侯爷心谂，人最痛苦就系清醒自己临死前嘅几刻钟。忽然眼前又一阵漆黑到嚟，即时就遮盖双眼，头晕耳鸣，天旋地转啊！好在双手又再扶住座椅两边做支撑，唔系已经又一次扑低啦。马侯爷知道即将告别美好人间，唔愿再谂落去嘅人，极力要关闭所有联想、知觉，全心全意合埋眼等死。就喺呢阵时。又见奇怪事喎，自己两边膊头有人轻轻喐手揿住嘅同时，两只耳仔窿到清楚听闻耳边有人讲嘢。马校长啊，马校长，我系本地监狱长，我系专程嚟呢度，又有决心诚意想同你做朋友嘅人嚟噶。心如死灰等死嘅马侯爷照旧合埋眼，心谂：哼，你呢个大恶狗，唔通系听讲嗰啲专呃人钱财嘅江湖佬口口声声都话算命，实质系害命嘅风水佬鬼话，要对嗰啲即将入鬼门关嘅人做啲好心，就实会带嚟幸运加福气，赌钱会赢多输少。逢凶自然会化吉，所以监狱长大人绝唔放过今晚嘅千万金一刻好机会、幸运时光呢。而家喺阴阳界度等死嘅马侯爷喺度告诫自己：我知喺呢个罪恶嘅世界上，点会有好人呢？好心人下官系从未见过。谂到咁。马侯爷把心一横，面对威严至高无上嘅监狱长，尽管讲咗好话一大串长，死囚犯马侯爷呢，唔止冇回答，仲完全黑埋两只马骝薄眼皮，好似乜都听唔到咁，神情模样呢，可以话俾在场所有人士知，我呢个即将变鬼嘅人，边个都唔惊。眼前有立正模样。面肉横生突眼金鱼咁嘅，虽然整色整水依开口笑做礼贤下士样，但掩盖唔住空光外露嘅监狱长大人本想发作，扇开口喺度臭闹啦。你个死发瘟啊，信唔信阿爷我崩咗呢隻骨惨惨嘅发瘟鸡啦。我哋呢度杀人啊，好似碾死只蚁咁。不过话晒而家都众目睽睽，我贵为大监狱最大长官，使唔使唔斗嚟呀？我唔同啲肉卒仔嘅。嗱，能屈能伸嘅监狱长大人諗到咁呢，嗰声吞啖口水，就顺带吞埋嗰啖恶气落肚。跟住明白有两样道理齐全喎。第一道理就系、是、师傅讲过一句话，小不忍则会乱大谋。第二，而家在场嘅共有十几只靠唔住嘅狗眼，再加十几只会装人坏我大事嘅流龙烂耳仔。而家千祈唔好发作闹人住啊。呢阵时大监狱长醒水啦，因为醒水转变得好快嘅人 转嬲为笑咯、哦。日以海口笑，嗰两只有空光直射嘅恶眼神呢，变成急藏入深处，放出嘅全系阴森可怕眼神嘅同时，仲用足力气话变就变，一下堆起两边厚黑硬齐全面皮，向上嘅同时，两个鼻哥窿朝天，发出嘻嘻嘻刺耳嘅尖笑声。唔理人哋信唔信，等于系一副和善大好人嘅贵相。就喺呢阵时，恶意全无，大好人啊，突然间对人系咁以打个眼色，在场系人都即时转身行出阎罗王宫殿啊！听住脚步声越嚟越远啦，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情有礼嘅监狱长顺手闩埋门，先小心谨慎讲。钳钳咳咗两声，清下把声讲话呢，灵舍唔同啲嘅。聪明嘅监狱长装出特有诚惶诚恐嘅神情，上前一步开口讲啦： 马校长，马校长，下官而家向马校长你敬礼啊！ 讲完，即刻向死囚犯马侯爷鞠躬，再加埋五只手指伸直。紧贴住右手掌嘅额头度长停留，做出军人最标准完整敬礼，咁啊一番非常感人心肺、难得一见嘅高贵行动，而尽使出人海之中礼下于人都极点嚟对付马侯爷。呢阵时嘅马侯爷话就话麻木不仁，始终人非草木啊，觉得奇怪。唔再做嗰种等死闭眼术去对付监狱长，变成慢慢起立还礼。两个人嘅同时施礼，成咗两人弯腰，长时间嘅鞠躬。高矮嘅两个人对住企定施放大礼，左边同右边嘅人睇呢就会好唔同啦。一边睇系人子，另一边系入子。听讲礼多会感动天上之神。何况人呢？身材恩细嘅死囚犯马侯爷已深受感动，开口讲话啦： 死囚马某何德何能感受长官大礼啊？ 哎呀，马校长，所有嘢都怪下官做事太鲁莽啦，下官明白得太迟，搞到马校长误会晒。是我的大过错下，请马校长原谅，请马校长坐下先。 唔使唔使，是监狱长官阁下坐先。 再三推让，最后虽然变成同时坐低，又见人穷失去七分智的马侯爷呢，自然就变成头耷耷，唔敢正眼睇对方，依然显出大有上下之分。客气嘅监狱长举起茶杯先啦， 马校长，请你品尝我哋呢度嘅上等石栏红茶啊！ 马侯爷就当堂面色变晒，讲唔出说话。监狱长呢阵时先至彻底明白，马侯爷惊住中毒而死啊！哈哈大笑嘅同时，立即先饮为快，三次落肚。然后再大啖大啖全面品尝各种食物。呢阵时马侯爷就卒之明白啦，已经相信呢位监狱长冇杀人处决自己嘅意思。哇，好欢喜啊！心谂 礼下于人就必有所求，礼下于人就必有所谋。睇嚟我马某人又一次免入鬼门关啊！该死唔死，皆因仲有利用价值、使用价值。嗯，系边种价值呢？唔使急，监狱长佢自会一一话我知。 半个时辰到，两位身份各异嘅人讲话就越嚟越投契咯。正当大有相逢恨晚之时。监狱长忽然长叹一声，变成情绪极其低落，突显出心中有疑难的大事。最识察言观色、机警十足的马侯爷 两眼定住，有啲愕然咁话啦：啊， 长官阁下，你千祈唔好为好多人间琐碎事情而烦恼，要以千金之躯为重啊！ 第日夜晚，监狱长马侯爷二人再次秘密会面。 请问马校长，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嘅事情系乜嘢啊？ 嗱，正是做官丢失护身符，狗急变成毒丈夫，军方若无离心计，监仓就系化骨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